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91集。 片刻后，程前提着两个酒桶和一个油纸包，敲了敲严征明的门。门响过后，里面传来一声不耐烦的回答：“ 正闭关呢，吵什么？” 程前还是头一次碰见闭关闭得这么随意的。他在门口默默地站了片刻，心道：“ 我为什么要和他这么客气？” 回想起来，他几时客客气气地敲过严征明的门，几时小心翼翼地哄过严征明。随后他并指一划，轻易便将这凡间酒楼客房的门划开了。程前不紧不慢地一提一摆，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，在严征明目瞪口呆下微微一弹袖子，鸠占鹊巢地把东西放在桌上，这才开口道：“ 你差不多也行了，没完了吗？” 严征明保持着盘膝而坐的姿势，做梦似的眨眨眼，目光落到桌上的酒桶和油纸包上，呆呆地问：“ 这是什么？” 程前瞥了他一眼，将油纸包拆开，露出里面几块粗枝烂造的糕点，又揭开其中一个酒壶，一股酒香飘然而出，另一个酒壶里则灌满了糖水。程前恐怕糖化不干净，拎起壶用力晃了晃，这才将二者对在一起，招呼严征明：“ 来吃。” 不受接来之事。 不吃吗？ 严征明默然片刻，十分没骨气地走了过来。程前站起来：“ 我去叫二师兄他们。”“ 哎。” 严征明伸手拉住他：“ 不用叫了，他们俩这几天都忙着，再说你不在了以后，我们也没有过节的习惯。坐下，陪我喝一杯。” 程前犹豫了一下，坐在桌边，看着严征明拿了两个杯子，倒了两杯酒水，推了一杯到程前面前：“ 能喝吗？”“ 能。” 程前点了个头：“ 只是很久没喝过了。” 严征明隔着一张桌子坐了下来，目光落到程前脸上。十五夜里月光满得太过了，程前总觉得大师兄的目光幽深的似乎不同寻常。“ 我见你一直只碰清水，还以为是修行的缘故，不能吃别的东西。” 程前顿了顿，继而坦然道：“ 我在聚灵域中修成元神，先天辟谷，每食与美酒容易勾起口腹之欲，欲念杂乱，碰上天劫会不好过，于是不必要的那些我干脆都戒了。” 修士毕竟都是凡人出身，食色之欲始终还是伴随终身的，尤其是食，多年来早已经习惯，哪怕肉身可以辟谷，大多数修士若不是到了洗髓的关键时刻，或是刻意修行绝情断欲之类的功法，大多数还是会保留凡人时期的习惯。严征明点点头，心里有言语无数，对着程前却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闷头喝酒。程前浅浅地坠了一口杯中酒，说是酒，其实酒味已经被糖水冲得不剩下什么了，一股浓烈的甜汁冲眉心。程前一时间有些不适应，抿抿嘴，又将杯子放下了，好半晌嘴里的甜味才稍许散开，似乎唤醒了他尘封的嗅觉的感官。自胸口往下，一股暖流直冲入心脉，程前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体会到了某种久违的做人滋味。严征明忽然没头没脑地问：“ 小前，你这么言行客气，也是为了修长生，向天道吗？” 程前不知这话从何而起，顿了一下回答：“ 没想过。” 严征明侧头看着他：“ 师父以前说，非生或是死了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我当时不明白，现在想想确实也一样，都是尘缘了断，后会无期。天道那么狭隘，挖空心思干什么呢？不如好好活着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就好了。 和我们一直在一起吗？ 不然呢？ 程潜似乎真是多年没有碰过人间烟火，一口淡的不能再淡的桂花酒都能让他暖和起来。他突然隔着桌子伸手抓住了严征明的手腕，低声道： 师兄，我知道你的难处。 严征明手一哆嗦，酒险些洒出来，整个人当场僵了半边，好一会儿才颇有些别扭地挣开程潜的手抱怨： 这么大人了，少动手动脚的。 许是糖水的作用，严征明一直微微蹙着的眉间终于打开了些，他叹了口气说道： 你们都好好的，我就说不上有什么难处，特别是你。 程潜指尖擦着酒杯的杯壁笑道： 我知道。 你知道个什么？ 严征明失笑，摇摇头，低头拈起一块程潜带来的点心，他心里七上八下的焦躁忽然褪去了一些。 这样好像也没什么，反正小钱也不会走，将来会一直天南海北的跟着他四处流窜，一起寻找回扶摇山的契机，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？ 严征明烦闷了几天的心绪沉淀了下来，他伸手一捻点心的硬壳，固态复萌： 喂，你这穷酸，拿几文钱买的点心，硬的能砸脑壳了，这玩意儿是给人吃的吗？ 你爱吃不吃多是精。 说完他端起酒杯，将那一杯掺了点酒的糖水一饮而尽了。这酒刚滚到喉咙，程潜就察觉到不对劲儿，可惜后悔也吐不出来了。严征明还没来得及回话，就见程潜一愣之下，好像有些坐不稳似的，伸手抓了一把什么，没等抓稳桌子沿儿，就毫无征兆的一头栽了下去。 这天杀的绝灵玉，竟是个一杯倒。 可惜中秋明月夜里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平静安闲。这几日那纨绔一伙人简直是焦头烂额，恨不能掘地三尺将他们无故失踪的少主人找出来。中秋夜里，朱雀塔外人声鼎沸，人人盼着月上塔尖塔门大开，唯有一辆奢华的飞马车前，两个元神修士满怀忧虑地等着手下人探查的结果。一个中年人匆忙走来，神色凝重地冲那两个老者摇摇头： 前辈，没有消息，少主人一心想进朱雀塔，您说他那日会不会跟着那几人混进去了？ 其中一个老者摇头道： 少主人的修为你不知道吗？就算他身上揣了好几样异宝，又哪有能随意混进朱雀塔的本事？再去找。 唉，少主人一时任性独自离家，主人交代过我等务必要保护他周全。 他话音没落，周遭人群中突然爆出一阵惊呼。只见一年一度朱雀塔门开的时辰已到，那塔周遭暴虐的炎热之气倏地冷了下来，塔门砰一声炸开，里面却没有人出来，只有一团黑气若隐若现地在其中翻滚。不知是谁开口道： 你们看，今年的朱雀塔好像有点不对劲。 一团乌云突然自无端处而来，将明亮的月色盖了个严丝合缝， 青天雷毫无征兆的当空炸开，映得半边天色惨白一片。闪电正落到朱雀塔上，塔身981个青铜铃同时震颤，那急促的铃声催命一样。接着就听一声巨响，存续千年的朱雀塔从中间一分为二，旧墙皮寸寸皲裂，转瞬间塔身就炸了个稀碎。朱雀塔中令无数人垂涎的内容终于陷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只见破碎的塔身后面空荡荡的，像个穷困潦倒的囚笼，主人那不阴不阳的石像闹鬼似的端坐其中，头顶还悬着一盏摇摇欲坠的油灯，灯身用上吊的姿势来回打着摆子，石像低垂的眉目间似有无边悲意，在油灯剧烈跳跃的火光下忽明忽灭。一枚龟背墨的从他手中掉了下来，落到地上翻了个个儿，震颤不已，露出背后刻着的一个乱字，可惜谁都没能看清。下一刻，龟背与石像一同毫无预兆地灰飞烟灭了。悬挂的油灯中似乎传出一声苍老的叹息，火光渐渐熄灭下来，朱雀塔已经不在了，守塔上百年的塔铃想必也随之而去了。这时有眼尖的看见了另一样东西，小声问旁边的人， 哎，你瞧，那是根冰柱吧，里面动了什么？ 众人随之望去，这才看见寂灭的油灯下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大冰柱，中间冻着一个看不清眉目的人，那人身上缭绕的黑气在透亮的冰里来回穿梭，几欲破出，黑压压的，和夜色融成了一团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